欢迎收听多人有声剧《关城》，作者是词，梁小鱼团队制作，更多精彩尽在喜马拉雅。 第34集。 这是哪里啊？ 是城西破落了的城隍庙。阿银使了法术，把废弃的枯木归拢到一起，点起了火，两个人跑得有些发汗，线下坐着缓了缓，倒感觉到凉意。竹寒沉稳着声音说道， 阿姨，我觉得我们不必跑这么远。 嗯？ 今天是上元佳节，长安城街上摩肩接踵，即便看到…… 竹寒噌的脸红了。 你这是做什么？ 因他不知何时已经扯下了头上的披帛，真实清晰的脸蛋露出来，自后面贴上了竹寒的背，而头搭在了他的肩头。你继续说呀，我又没有堵住你的嘴。可他举手投足间皆是至极的不老实，那手顺着胸前整齐的衣襟探进去，隔着层里衣，如同乱弹琵琶般勾弄抚摸。竹寒心下确定，他定是故意带他至此，绷着脸按住胸前作恶的柔荑，咬牙道， 不可以再摸了。 阿银嘶着气音在他耳畔低语， 为什么不可以啊？我衣裳里面都摸过，线下怎又不给摸了？ 竹寒脸上的红已经蹭到双耳，想到了曾与他夜夜同眠之时，被他半强半柔地探进衣衫的手，又要闭目合掌解释道， 线下不算。 怎的不算？ 阿音撤出了手，不等他放下心来，又伸进了里衣，彻底肌肤相触。 这下算了。 阿音听着竹寒那急促的呼吸声，笑得愈加恶劣，舔舐他脖梗细腻软肉，留下丝丝缕缕的咸水。 你胸前总是硬邦邦的。 竹寒扯那双手，微微偏头，可又觉得心底并不想抗拒，那种陌生悸动的感觉在催发，哪个血气方刚的双十少年能抗拒如此诱惑呢？若身后女子是任意一个寻常的长安女子，竹寒敢说她能抗拒，可线下不行，那不是寻常女子，是阿音，是她线下心心念念朝思暮想的阿音。习惯性的打坐，线下胯间有无名灼热在涌动，恍惚之间好像那处衣衫有些鼓起，不知是何缘故。阿音眼尖，一手仍旧在他胸前抚摸，一手顺着腰间滑下，探到了外袍下面，纤纤玉手包住了那勃起的部位，还要告知他线下情况。 这里也是硬的。我记得原来不是的呀。 竹寒心跳如同灯饰伴奏的鼓，虚虚浮浮挂在他手臂上试图扯开，可阿音的力气哪里是寻常女子那般，他在小巷被他抱住只是因为自己不想挣开，而线下他又不想挪手，竹寒便一点也扯不动，更遑论他是否使了全力去拽。 阿姨，莫要再戏弄我。 啾的一声，是故意缩了下他圆润的耳垂，小师傅难以容忍，只觉得胯下愈发肿胀，心也跟着丢了。 关城，关城，我哪里舍得戏弄你，我是待你领略极乐。 在这衰败的城隍庙，阿音说要给他极乐。最后的时刻，竹寒一直在叫， 阿音，阿音在关城心里。 直至后来的千年，阿音始终无法抗拒每一个遍地灯火闲适温情的夜，他一直觉得每个人亦或是天上地下每个生灵都有着一段最好的时刻，而于阿音来说，那一夜花灯如昼的长安便是他漫长一生的最好，亦是他同那个关城共同的最好。 此后数万万个岁月里，不论笑与泪，苦与甜，他都当说一句，我最好的时刻已经过去了。柴火因为被施了法，一直烧着，传来源源不断的热气。竹寒赤裸着上身打坐，阿音盖着他那件外袍，露出大片雪白肌肤，毫不掩饰。他皱眉头，任阿音仰躺在他腿间，还要扯了衣衫来，把人遮得更紧。阿音不反抗，转着双眼看他，伸出两条玉臂，手指点点，摸他面庞。 安生息。 竹寒闷声道，两个人好像总是这个姿势，而不知从何时开始，竹寒独自打坐，膝头总有一个或是灰山或是蓝山的女子名唤阿音。关城，我没有骗你。 嗯？ 这是不是快乐事？众生如此快乐，何须你度？相反，不懂这般滋味的是你。竹寒不语，被阿音伸了手抹平眉头。你再皱下去，你年纪轻轻就要像耄耋老者了。竹寒把手抓住，轻轻吻了一口，脸有些红。 好阿音，莫再说我。 那你求求我。竹寒低头，神色认真地同他四目相对。 求求阿音，阿音莫要再说我。 他已然领略到其中滋味，却因为20年对自己的规矩约束，难以说出口。心中澄澈，胆敢直面，已经是不易。阿音娇笑，他总是喜欢说阿音，而不是你，是弯弯绕绕的细微心思，他察觉得到。现下破庙之中太过静好。阿音同他十指相扣，竹寒另一只手扶弄着他乌黑的发，每个举动神情都是认真的。阿音问道，今日上元，为何不下雪？ 这是上天旨意，谁说的准？不下雪也好，若下了，街上的燃灯可不好了。 其实他心里巴不得那些热火燎燎的花灯全都被大雪淹没，但今夜太美，他又太撩人，阴魔罗鬼也跟着迷幻。不知道这个冬天长安还会不会下雪？阿音骤然把他手握得愈发的紧。关城，我是不能白头了，可我想同你白头。上次我来那日，长安的雪景真美，我想同你共沐一场，便也算得上是白首。那时冬日刚过半，竹寒心想定还会下雪。 好，阿音说的都是世间之好。 那夜长安城解除宵禁，满城铁树银花。 你见我白首，即你我共白首。 阿音应声被揽在怀中，听耳畔柴火噼啪，一晌贪欢。金吾不敬业，但玉漏相催，他要掐着时辰回到华绝宗，在明日撞钟声中晨起。随后日子照旧平常的过，明觉旧典第一卷即将译完，阿音恨不得挨张掖的数那厚厚一摞子装订好的纸张，又盘算着每日译了多少，算来算去把自己绕得迷糊，还要埋怨名爵古文太过难看。 感谢收听本集，更多精彩多人剧，欢迎关注梁小鱼主页。